伤心，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 是不是这样的音乐正好恰好击中你的情怀，是不是正好是你想说的爱的路上我和你啊，如此的欢快，有这样欢快的音乐伴你在出行路上真的是超级的爽，是不是被这样的音乐一击击中，想不高兴想不快乐都很难做得到。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路上的车子明显少了很多啊，大家是不是陆陆续续已经进入到节日的这种气氛当中，节日的节奏当中了呢？好了，北京时间9:05:50，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刚刚呢，谁先揭晓了2021年度最后一周第5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到第1位的歌曲，其中有没有你的最爱？是不是？好了，那今天我们同样再来回顾一下2021年度最后几周的冠单，同时呢，今天呢还要给大家来回顾一下2021年特别流行的音乐。虽然他们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上没有这个登顶哈，没有坐上过冠军的宝座，没有尝过这样的甜头，但他们绝对不妨碍他们在2021年度的流行度哈。其实早秋节目呢也在盘点，给大家盘点 DJ 评选出来的，听众朋友评选出来的2021年度最感动你的金曲们哈。但我们呢这个侧重点不太一样，我们这个盘点出来的是感动大家在路上的这些汽车音乐。你觉得哪些音乐特别适合在开车的时候聆听，特别适合呢？作为这个汽车音乐在你的这个环绕的这个，在你的移动的这个音箱当中来反复环绕的那些曲子，我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而且呢更重要的是，这些音乐呢我已经结集成专辑哈，正在印制当中，而且呢做得非常精美非常漂亮。我们率先呢会在这个岁末年初的时候呢发出10张2021汽车音乐会音乐特辑，就是集结了今天要为大家放送的这些金曲。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特别赠送哈，免费赠送的，加量不加价。这些专辑啊真的是我花了很多心血哈给大家制作的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特辑，要送给幸运的听众朋友。好了，在家族群当中来赶快互动一下，可以来发位置，也欢迎你来发红包啊。我今天还要继续在家族群当中发红包，发出2021年度最后的大红包。过年了嘛，过节了嘛，我给大家发点这个红包嘛，是不是？好了，今天聊天室想抢红包，想同步歌曲，同时呢还想留下语音的，在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这档节目当中响彻你的声音的，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Four。 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位的歌曲，周迅。幸福的开关。2021年所有的烦恼都随着2021走去，迎接我们的是幸福的大门。 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缠绕你那些灰暗，我们牵手会更能承担。 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灿烂里那些灰暗，我们牵手会更 就在汽车音乐会为你打开了幸福的开关，祝愿你，祝福你在2022年万事顺意，万事顺意，好运连连，身体健康美满，幸福阖家团圆，新的一年有新的进步。哎呦，天哪天哪天哪，这么多好的祝福的词啊、哦、好甜哦，好甜哦对吧，总之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你哈。重要的是呢，就是在新的一年一定要平安身体健康，然后呢才会有什么财源广进呀，步步高升啊，还有就是心想事成啊，等等等等。其实真的我觉得平安和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让它作为我们幸福的基底，然后在上面再盖上高楼，最后就有什么步步高升啦，阖家团圆啦，幸福美满啦，然后就是还有这个金榜题名啊什么之类的。好，加油加油，所有的祝福都送给你们。好了，在今天聊天室当中赶快来互动，花姐招呼一下大家吧，2021年度最后的一期节目了，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好了，想送出新年愿望，送出祝福的，赶快抓紧时间给我私信留下语音，2022年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哦。好了，接下来回顾一下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新年必听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每一个都是崭新的。许巍，季军为止的歌曲。 夏日已沉泪以后，看到美丽的彩虹，当你偶然回想昨天，四季悄然在流转，你曾有不平凡的心，也曾有很多的透明蓝天，才发现一切很平常。这一切的转变。 有不平凡的心，也曾有很多的渴望。当你仰望中顶蓝天，才发现 却不平凡。许巍两个字就是特殊的品牌，他用旋律旋律祭奠过去，用淡定表白未来，歌声在他的肺腑唇齿之间游走，凝结成了对人生的敬畏，对音乐的感恩。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是许巍自己的，也是我们的。他将自由和智慧终为所有追寻者分享，他在清澈和自省当中散发的力量将是长久和温暖的陪伴。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季军位置的歌曲许巍，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好了，继续攀升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腰身剪碎，这有过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 祝福大家2022年取得更大的成绩，飞得更高。汪峰这首励志歌《飞得更高》，上周全新推荐，本周2021年度最后一周第52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亚军歌曲。好了，那么冠军歌曲又是哪一首呢？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也是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歌曲《祝福》。在这样一个岁末，也送出我的一份祝福，祝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苦与痛，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重逢在灿烂的季节，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 2021年度最后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张学友《祝福》，真的应时又应景，也送上我的一份祝福。好了，汽车音乐会稍后回来，我们要来重温一下2021年度最流行的那些汽车音乐，也是听众朋友选出来的，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在重温音乐的同时，再来回顾一下即将过去的202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好久不见，当你看到我出现，再次回到你耳边，再次陪伴你入眠。希望没变，不可能一生不变，但是事情会如愿，兄弟回到我身边。 绝对是2021年一首流行金曲，恐怕也作为你的车厢音乐了吧，作为你的专属汽车音乐，来自陆正廷的好久不见。在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应该是排行榜也出现过这首作品，虽然没有夺冠哈，但是在汽车音乐排行榜今年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而这首歌曲出现之后呢，很多朋友都是大呼点赞了，哎，好好听的歌，然后就在某某音什么什么平台上也听到了这首歌哈，来自陆正廷的好久不见。也不要活成想象当中的标签，只用态度和作品说话。我是陆正廷，带领冲撞正流行。明日之子陆正廷是00后和 rapper， 也是华晨宇战队强而有力的角逐冠军的选手，这首歌曲算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家族群当中发红包啊，要过新年了总得有点表示嘛，对吧？我也发，我也发，你也发，你也发，老董把那个剩下那些听友红日青春什么的喊出来，夏华也来了啊。来，夏华招呼这边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哈，听听聊天室就不知道怎么了，派发红包，但是你可以抢红包啊。你再聊一聊哈，2022年有什么新年愿望没有？2021年就将过去了，有没有对他想说些什么？好了，2021年度还有一首流行金曲，在我们盘点的时候，当然少不了它了。 时光匆匆向前，从不停下脚步。幸运的是，在忙碌的世界当中，还能拨动音乐的时针，用旋律换回本真，找回最初的希望和美好。今年很流行的这首金曲《普通一下》，有请刘瑞琦，一首翻唱去年越南的动感音乐，今年呢再次被刘瑞琦唱红了，是不是很动心的一首作品？ 觉得很渺小一无所获，像贪玩的小孩走进了巨大的玻璃炉，看着那车水马龙，需要红灯来暂时放空，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浪里扑通一下，捡起全世界的水花。有落空的念头，想要找个枕头，看完半场最精彩的秀，别让美好在左右，却没有人全下按钮，不如放轻松，享受当下每刻最温柔的包容。没想法就扑通一下，没道理也扑通一下，在热浪里扑通一下，全世界的水花。 普通一下， 没道理也普通一下， 在热浪。 世界的神话。 再跟着他一起唱，感觉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洗脑哈，一下就学会了，也是在今年流行度很高的一首作品了。来自刘蕊希翻唱一首越南金曲《普通一下》，这首歌曲感觉在挖掘蕴藏在歌曲当中的回忆哈，也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为旋律带来全新的意义，回归初心的共鸣，治愈着每一颗浮躁的心，洋溢着浓浓的温馨感。好了，今天要说今年呢，要说流行金曲还少不了郁可唯翻唱的《水中花》。昨天和朋友还聊到这首歌，这是2021年现场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水中花》，少了原曲当中的孤独和失落感，却多了一份空灵在其中。更妙的是，估计这首歌曲流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了，在第二部分副歌的时候进错了拍，提前进了这纷纷飞花，然后又来了一遍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却弄巧成拙，成为今年最流行的点。 凄蓝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声，不再有往日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看回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 这点要来了，刚才说错了，应该是化拙为巧，不是弄巧成拙。 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水，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留住些什么，只在恍惚中还有些旧梦。 注意了，听好了，化拙为巧， 纷纷飞花， 再来。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看回凋零的花朵，尘世中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是我。飘呀飘呀 飘呀飘呀飘呀，绝对也是今年的一个流行的现象，一首流行的金曲。郁可唯重新翻唱的《水中花》，应当说，郁可唯的唱功真的很棒，而且呢，怎么说呢，人家很有经验，很有舞台经验哈，这种应变能力真的是超级强的。所以不仔细听的话，你可能觉得，哎，这个曲子重新改编之后，两次唱到这纷纷飞花哈，啊，这个太有新意了哈，可能导演那边手心都出汗了，排练的时候没有这出啊，怎么回事？现场发挥是吗？即兴啦，这就是玩即兴了，是不是？好了，如果说到今年的流行金曲，当然还有一首是少不了，这首歌曲让你听到有一种就是魔幻的感觉哈，怎么耳边到处都是这首歌，我们到处都在放这首歌，然后做梦的时候也会旋律想起这首歌。哎，我说的不是那个，我说的是这首歌。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枪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去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 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 口有活力展开，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口有活力展开。 那一百零五度的你，全世界只有你最甜最闪耀，轻松悦耳，朗朗上口，应当是流行歌曲的一大特点了。这首歌曲就满足这样必要的条件哦。自从阿四发行这首歌曲之后，很多网友纷纷翻唱了，无论是甜美的女生版，还是清新的男生版，都是非常好听和温暖。阿四热爱一百零五度的你，绝对是2021最流行了。

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晃晃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展开了深藏的红叶，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颜，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雪不语寒夜的你喃喃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宿命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随着红尘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共独眠的日子。 阿莫重新翻唱的这首《追梦人》也入选了汽车音乐会2021年度特辑三，他的声线把歌曲当中的苦楚和励志表达得丝丝入扣，那种追梦的时光总是让我们充满了别样的情绪，也许有对未来的渴望才能构成更完整和饱满的人生吧。期待前进的2022。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回来继续盘点2021最流行。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衬着孩子们通红的笑脸。 红墙金瓦青砖路，厚重的大门敞开，拥抱全世界的精彩。 五环五色浸染了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奥运留下的色彩鲜明的印记成为了北京

歌曲呢是被汽车音乐会在2021年度挖掘出来的一首流行金曲，来自 One Direction 方向乐队的这首 What a Feeling。 2015年呢 One Direction 推出他们的专辑 Made in the AM， 这是成员之一泽恩推出之后以四人团体的形式发布的第一张唱片。不过一年之后另一位成员也单飞，所以这算得上是他们最后的辉煌了。这首 What a Feeling 被很多乐迷认为是令人特别惊喜 Surprise 的一首作品，曲风相当的成熟，很有味道，很有感觉，也算是我们盘点的2021年度流行金曲当中的一首了，也入选了汽车音乐会2021特辑。入选的歌曲呢当然还有永斌了，很多人都说哎，童斌好像特别喜欢永斌啊。我也是发觉啊，在现在的流行乐坛涌出一位新人，就是永斌，他的音乐好有感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北京时间10:05。好了，别忘了听听聊天室来互动，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别忘了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永斌，为你疯狂 A Crazy for you。 夜晚是林斯伯的门 Baby 你就 amazing、啊、可能这就是为你拍在照片里的方式无法形容的在我脑海里，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来慢慢的透你的心 Oh my babe， 让我来看出你是否来慢慢的引入睡，为你我 crazy， 今晚不想睡。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赢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华丽谢幕，也稳定几米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底依旧静默。 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女孩把帽子反着戴，她的个性发现太快醒来，自由自在的她充满期待，要为自己画出一个未来。 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颜色，做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华丽谢幕，也稳定几米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底依旧静默。 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 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如今在流行乐坛也占有一席之地。崔天琴呢，就是一战成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或许你不知道哈，其实他之前在2001年还参加过超女，虽然没走多远，也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呢，为他的这个成功之路也算是做了铺垫。崔天琴呢，有些朋友呢可能对他并不是特别了解，其实他也是音乐制作人哦，很多很优秀的作品都是源自于他的手笔哦。现在站在台前唱歌也是相当不错，还有这么漂亮的歌喉。特别的女孩崔天琴也入选了2021年度汽车音乐精选集，精选集当中的一首作品哈，盘点也入选了汽车音乐会的特辑三当中了。这都是我们特别为大家精心制作的一张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特辑，年底的时候推出哈。今天呢，第二十段和第三十段放送的正是这张专辑当中的金曲，入选了，入选了。还有下面这首歌曲《转换情绪》了，关喆，《曾经你说》。 从幸福到落寞，预想不到的

年少成名，佳作频出的王菲，用她独特的音乐风格影响了当今流行乐坛很多的音乐人。这首《矜持》呢，把这种特质发挥到了极致。开场没有伴奏，一入耳就是纯净空灵的声音，一种远离人间烟火的清透之感。当王菲的声音在没有任何修饰的情况之下传入耳际时，极为贴切地为歌曲营造出了深夜遐想的意境，同时呢，也把王菲声音的魅力表现的层次丰富、变幻多样。这是2021年度第49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单曲，王菲的《矜持》。还记得这首歌吗？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我们2021年度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了。最后来做什么事情？就来回顾剩下的这几首2021年度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单吧。哎呀，又是首首经典哈、啊，又进入到经典的氛围当中。刚刚是第49周的冠军歌曲，那么时间进入到第50周了，冠军单曲又是哪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李宗盛不愧是真正的音乐人，奇才呀、啊！无论是感性深沁其中的歌曲，还是卓见潇洒横溢的音乐评论，无论是艺术家型的作曲编曲，还是各种统筹安排，真的是全才。这首《平凡歌》，这种洒脱和不羁、随意大气，唱的不正是他自己吗？你我皆凡人，李宗盛《凡人歌》。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利字摆中间。多少男子汉，多少同林鸟，一城纷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爱人不见了，向谁去喊冤？问你何时曾看见，这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难能的创作奇才呀，他的歌曲真的是唱出每个人心中的感受，想说不出来，想说又说不出来，想唱又唱不出来。来听李宗盛的歌吧，李宗盛《凡人歌》，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周的冠军歌曲。好了，时间走过了2021年度第51周，也就是上周的冠军歌曲，还记得吗？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黑豹乐队无疑是中国摇滚界重金属音乐和硬核摇滚的优秀代表之一，当年一曲《无地自容》啊，昨天听过了哈，取得了华语乐坛难以置信的响动，以至于在当时啊，有人群的地方肯定就有人在哼唱黑豹的摇滚。而这一首《Don't Break My Heart》又是他们音乐道路上一座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听黑豹的歌，怎能让人想起城市的喧嚣？怎能感觉到毫无压力的放松？2021年度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1周的冠军单曲，黑豹乐队《Don't Break My Heart》。 保持你沉默。 记忆当中的经典，真的是太幸福了，福利福利。在这样的岁末听到了这些经典的作品，同时呢也让我们对即将过去的2021好好的梳理和总结一下，然后把所有的烦恼和不愉快都留给他吧，跟2021即将说过去了。哎呀，再见应该不会能再见到吧，然后说永别又觉得有点伤感，所以下午被卡了一下，对2021说什么呢，还是说再见吧。然后呢我们说出心中的祝福，大声喊2022你好。好了，时间走到了2021年最后一周，也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在我们第一时段的时候呢已经听过了，最后还剩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再来听一点点吧，然后同时送上我们的祝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2021年度最后一周的冠军歌曲张学友祝福。这时候放这首歌曲真的是应时又应景哈，即将过去的2021跟他说再见，即将到来的2022你好。好了，我们2021年度最后一期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围着烛光，让我们静静地度过，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怕只怕泪水轻轻地滑落，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2022年祝福你们在每一天，祝福你们在每一时，祝福你们在每一分每一秒。接下来呢也是北京音乐广播最后一期的正午有星光，下周一新的一年就开始了，期待新的一年2022全新的汽车音乐会。好了，我是腾冰，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明年见。 汽车改变生活， 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冰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迎元旦贺新年，北广购物感恩回馈，在12月29号至12月31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商品95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更享92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大

曲词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